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先嚟问下两位，即系你觉得咧，两个人喺埋一齐，深爱住对方，当中系咪应该要包含一啲嘅妒忌啊、嫉妒啊？两位点睇咧？ 唔多唔少都会有嘅， 系咪啊？即系嗱，如果啊，即系调翻转谂啊吓，如果一个男仔从来都即系啊，唔会话呷醋啊，唔会话对于即系呢一个另一半啊，身边嘅男士咧出现任何嫉妒嘅话，等唔等于佢又真系唔够爱呢个女仔咧？你哋觉得？ 咁一定系啦， 系我都觉得。 你觉得系啊？ 即系你要为咗自己去紧张啊嘛，即系如果佢完全都觉得，唉冇所谓啦，望边个唔介意啦，咁我会觉得咁我喺你心目中嘅地位系几多咧？ 系咪啊？因为我真系身边有个男仔朋友系好奇怪嘅，佢对于佢呢一个嘅另一半咧，即系从来又冇呷醋啦，又冇试过去妒忌佢身边嘅其他人啊， 即系有时候系男嘅， 男嚟嘅，咁有时候咧佢呢一个嘅另一半咧，甚至乎咧佢系会即系做一啲事情咧，尝试去 跟住啲 V 出街。 系啦，睇下呢一个男仔会唔会有啲嘅反应，或者有啲嘅抗拒啊，从而可能睇下会唔会有啲嘅醋意走出嚟，诸如此类啦吓。咁但系每一次试都系失望而回，都系见到呢个男士咧，好似都唔系好紧张咁。 但系着少啲又好难试到佢究竟会唔会妒忌噶喎？ 嗱呢样嘢啫。 即系可能如果佢出声嘅话，佢只不过哎你唔好即系俾人睇蚀晒啦，即系可能会有咁嘅观点，或者你净系可以俾我睇嘅啫咁样样啦。咁又唔代表佢有妒忌 嘅情绪。呢一个即系嗰个女仔都有试过做嘅，即系真系谂住话着少啲啊，因为即系有时候啊，你可能同佢出街咁侧边有啲男仔会望多两眼都好啦。咁可能即系好似等同于咧男仔同女仔出街，个男仔咧可能望其他女仔啊，咁女士会唔中意噶嘛？咁调翻转，即系可能女仔都会有呢个谂法，就系话我俾其他男仔望，咁哇，对于个男士嚟讲，会唔会都刺激到下佢咧？咁但系冇喎。 同埋我想讲咧，我最近咧买咗几套衫，因为夏天啊嘛，跟住买啲小背心啊、露脐啊、露腰、露背嗰啲咧，跟住我老公咧见到我挂起嗰件衫就即刻话唔准着，以后呢套衫咧净系你同我出街，只可以同我一齐着咯， 同你同佢一齐着。 系啊，跟住 咁但系都系着出街， 系咯，都系着出街， 但系因为佢会喺我隔篱啊嘛，即系佢觉得就算你。你着出街，我都一定要在你身边，是我管辖的范围之内。 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系介意你着得少，俾人睇到嘅。如果系咁， 佢要佢着得少，但系我企喺隔篱，即系仿佛系型咯。 喂，即系咪？系咯，即系晒命嘅感觉。 但系感觉我系开心嘅，因为我觉得佢紧张我嘛。系啊，咁所以我完全明白啱啱乌嘉伦讲个感觉。 系啦，嗱，我又想话个男仔，佢虽然即系冇呢一种嘅即系反应走出嚟啊，但系唔等于佢唔紧张嘅。即系甚至乎咧，嗱，我哋再讲深啲，呢个女仔咧，甚至乎即系佢同佢公司某啲同事都系玩得比较 friend 啲嘅，熟啲嘅。有时候咧，甚至乎会打成一片少少，即系咧有啲好似兄弟情嗰种咧，即系大家倾偈玩得癫起上嚟嘅时候咧，又拍晒身又剩咁样样嘅。咁而佢嘅男朋友即系我 friend 啦，咁都会看在眼内，但系都从来都唔觉得有啲咩嘢问题。咁 friend 啫嘛， 可能佢好信任咧。 系啦，其实你讲得啱啦。 系咯， 在佢嘅角度去睇，就系我系好信任。即系嗱，如果 我同你喺埋一齐，你系要有啲古灵精怪嘢出现嘅话，我点都唔会制止得到你一啲古灵精怪嘢噶啦。 系啊， 咁所以佢就觉得，咁既然系咁嘅话，咁我使乜做啲乜嘢咧？嗱，咁但系佢冇谂到佢唔做任何嘢咧， 个女仔反而介意， 个女仔反而介意， 好介意噶呢啲位，即系喂你当我视如浮云一样，即系我行过或者唔行过，你完全当我死噶。 啊，佢又未知道，但系佢会觉得即系你好似唔着紧我啊。 系啦， 咁跟住后屘咧，佢就而家咧，佢就学识咗啦。佢会扮紧张， 系啊，咁仲惨， 即系佢会有时候就会即系会扮下，即系嗱，当然个女仔梗系唔知佢扮啦，咁但系佢会即系话，你同阿边个出去食饭啊？唔好食咁夜喎，咁即系其实佢真系会啊，好似紧张咗，咁但系即系在于佢嚟讲，其实佢都依然系好信任个女仔嘅，只不过佢觉得啊，原来我可能问多一句，或者我好似表现着紧一啲嘅话咧，个女仔咧就反而会觉得，唉，你好似都开始会关心我多啲啊，会着紧我多一点咧，佢开心啲。 拍咗好多年拖啊， 都好多年噶啦。 但我想问下乌嘉伦，如果你譬如可能你嘅另一半会，即系你会唔会对于你嘅另一半可能同啲异性玩得好埋啊，或者着得少，你会唔会有呢个妒忌嘅心情啊？ 其实我都真系好少嘅， 系咯，男仔我真系 我都真系好少嘅。即系嗱，你问我嘅话，我谂嗱，一阵间都可以讲下男同埋女咧。我谂有时候嗰啲妒忌位咧系好唔同嘅。即系嗱，如果咧男人，我觉得嗰个妒忌位咧，反而嗱，我曾经见过一个系点样样咧，佢咧就其实唔系。在意究竟佢嘅另一半，即系佢嘅女朋友啦，同其他男仔玩得有几咁嘅 close， 佢反而唔系妒忌呢样嘢，佢系妒忌咧，呢个另一半同佢玩嗰个嘅男仔啊，究竟比自己出色几多？即系反而在意呢一样嘢，即系嗱，例如话可能对方假设系唔知啊边间银行做嘢搵好多钱嘅，又或者可能言谈举止各方面衣着打扮啊好优越嘅，有啲男仔咧就可能啊，其实嗰个妒忌心系源自自卑嘅。即系可能会系咁样样，所以佢就会在意咗啦，就会系咁样样咯。 但我觉得妒忌会唔会发生嗱？因为如果你一齐咗之后咧。咁我觉得妒忌又好似少咗啲嘅，我觉得如果喺追求嘅阶段咧，反而嗰个妒忌会多一啲，即系譬如可能你同一时间两个女仔咁样啦，都中意同一个男仔嘅，咁如果可能譬如我同 Abby 都中意乌嘉伦你咁样啦，咁可能 Abby 同乌嘉伦你就特别好倾，咁呢个时间我可能我会妒忌啦。 即系暗暗地你两个讲 嘢，点解你同佢讲嘢多啲多过我嘅？唔通你中意佢咁样样？ 哇！呢一个我真系直头直见过一个，因为嗱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咧就遇上一个咁嘅状况。你讲起呢个 case 嘅话，因为嗰阵时候咧，我就身边有两个女仔朋友，本身好好姊妹嘅，咁样样咧就有一期咧忽然系啊、哎、真系啊！有一期咧，无端端咧，你真系知个剧情，无端端炒起上嚟，即系大家系面阻阻嗰种咧，系从此好似互不相干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同呢两个女仔都系好朋友嚟嘅， 哎呀，个当事人真系你啊？ 唔系，咁我后屘先 揾你倾诉 嘅。系啦，你又讲得啱啦，佢系揾我倾，但系当事人就唔系我。咁原来佢哋两个咧，同时之间就中意咗一个男仔。嗱，咁但系我而因为我系即系旁观者清， 好台剧剧情啊呢啲。 因为我系旁观者清啊，咁我其实咧即系再 你就知道嗰个男仔其实系中意边一个？ 唔系，其实那个男仔本身系衰嘅，佢两个都有放色路，即系咧佢两个咧都有尝试去 approach， 咁令到嗰两个女仔咧就心花怒放咁样样啦，就觉得其实佢系对我有意思 多啲嘅， 咁系啦，而。嗰、那個啊，另外嗰個好姊妹咧，其實只不過係入嚟搞亂當咁樣解嘅啫，所以咧反而咧當中佢哋之間互相憎恨嗰個情緒咧就提升咗。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其實一切都係由頭先我哋講起嗰種咧嫉妒心開始嘅，就係咧兩個女仔即係一開頭都唔係講到明話個男仔對佢哋講咗啲咩，純粹一啲即係可能好細節上面嘅互動啊，例如話嗰個男仔佢可能買咗杯嘢飲，咁啊順便買埋俾 Abby 咁樣啦，跟住咧。 阿青睇到之后就有少少不善微宜啦。 咁点解佢顺便买埋俾我？ 系啦，点解净系买俾佢嘅咧？ 肯定有嘢先买俾佢。 殊不知咧，跟住可能咧，晏昼嘅时候咧，买开一啲嘅甜品咁样就买咗俾阿青，但系又冇买 Abby 咁。咁于是乎咧，阿 Abby 睇嚟睇到就系话，哦，点解佢对佢咁好嘅？啊，究竟咩关系咧？佢哋咁一开头系呢一啲咁嘅猜度嘅。 咁呢个男仔其实都几衰格。 系啊，嗱， 佢明知佢哋两个仲要系姊妹， 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个问题就系佢哋两姊妹一开头睇就系话，啊，咁好朋友啫嘛，咁即系佢有时候对佢好，有时候对佢好，咁大家觉得系公平竞争嘅。咁但系慢慢衍生落去咧，就唔系净系单单一啲表面上面嘅对佢好啊，反而系再多咗啲嘢嘅。啊，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剛才就讲起我朋友的一个 case 啊，咁佢哋两个女仔就即係深刻话同时就对一个男仔有 feel 啦。咁，一开头呢都系个男仔其实就啊各自发功啦，对呢个女仔有时候对佢好啲，有时候对另外一个女仔又好啲。咁于是这两个女仔都觉得佢对自己有意思喎。咁慢慢呢佢就开始呢一个位置，因为两个女仔呢已经开始面咗咗啦，佢哋唔再去沟通啦。反而呢个男仔呢就更加多机会呢就系埋手啊，去献殷勤啊，做好多啊 好衰啊！呢个男人真系贱男。 系啦，咁但系咧，在于嗰两个女仔，因为佢哋已经冇咗交流啊、沟通啦，系啦，咁于是乎咧，咁佢哋就即系觉得咧，就系话，哇，呢一个真系唔系好姊妹嚟噶，吓做好多小动作，因为个男仔系咁样同佢讲噶嘛，即系真系我直头咧，你知唔知好笑？因为咧，佢哋两个就同我讲翻啦，即系我朋友嘅身份去倾偈咁样样啦，帮佢哋分担啦，咁咧佢直头系讲翻个男仔对佢哋各自讲嗰啲咩咧，即系例如又系嗰啲。啲咩话？唉，系啦，我都叫佢唔好黐埋你噶啦，佢都明知我唔中意佢噶啦，都系咁要黐过嚟，我都控制唔到啊！嗰啲咁样样咧，真系讲呢一啲， 世纪贱男呢个真系 系啊嗱， 要咁细个嘅时候，我讲读书嘅时候， 嗱，而我听到之后咧，我系 O 晒嘴嘅。咁我真係话喂你其实呢系咪要搵返你个好姊妹出嚟大家真系其实夹一夹口供呢你会发现呢个男人好有问题喎。 但系夹计整鬼个男人。 但因为係啦因为大个问题系咩呢通常呢即系一个眼密运中嘅女仔呢其实你讲呢啲佢唔好听得明。佢会觉得就系话。 觉得已经蒙蔽晒㗎其实。 唔系咁㗎。即系你有时你 唔可以。同埋佢又对另外嗰个姊妹有啲顾忌呢 係啦。 又唔知佢系咪讲真。 係啦咁再加上即系你如果如果你仲想继续系以朋友身份同佢倾偈嘅话咧，你不能讲得太尽啦。你话啊，佢贱人嚟噶，你唔好信佢啊。即系你讲呢啲嘅话，佢就同你话咁，你 friend 都冇得做啊，你唔好再讲佢坏话啊。哇，嗰阵时候真系好难去处理呢一件事情。咁但系好彩后屘咧，即系我系真系用一啲时间同埋好婉转嘅方式咧，慢慢就话不如咁啦。你真系你放低你所谓嗰啲成见咧，你揾你嘅姊妹出嚟，大家四四六六拆掂佢啦。有机会嘅话，即系话。呢件事你都要拆掂佢，但系当你拆掂嘅过程入边嘅话，我谂你会对而家你中意嘅呢个男仔多一层嘅认识嘅。咁佢哋两个咧，我即系嗱，因为当佢哋两个自己喺度四四六六倾嘅时候咧，我唔系在场嘅。 哦，佢哋之后有倾翻。 佢哋之后有倾翻嘅。咁亦都真系因为真系好彩，佢哋愿意放低去倾咧，最后屘系真系可以连成一条阵线啊吓， 对抗翻个衰佬。 佢又冇话对抗嘅，但系起码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嘅为人系点，之后就疏远咗佢啦。我谂嗰个男仔都好莫名其妙，应该觉得系。 系，但系其实我觉得女人嘅妒忌心咧，一有咧就真系好可怕，同埋无限会发大。因为最近我就系沉溺咗喺呢个情绪入边。话说咧，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之前咧曾经分享过话，我筹备结婚嘅时候咧，有一个女仔就向我老公埋手啦，就话：横掂呢个减肥跑步，不如一齐跑。然之后跑完之后就上屋企冲凉瞓觉啦。但系最近呢个女仔又再进击。话说咧，系啦，话说咧，因为我老公啦，咁啊呢个月底咧就会放大假，然之后咁我又放唔到，咁我就同佢讲：不如咁啦，你自己都去下旅行啦，唔好浪费个大假。 即系你叫你老公自己去啊？ 系因为我太伟大啦，我惊佢喺香港好闷。我 叫散你咁多伟大得唔得？唔该，讲下讲啦， 唔想照顾我啦，你走啦，自己去玩啦，咁样。 本身就唔需要照顾你噶啦， 我放你假嘛而家。但系咧之后咧，咁我老 老公就好坦白，有一日打俾我就话：老婆啊，我想同你讲一件事嘅。咁有一个女仔咧，咁系同事嚟嘅，佢就话咁啱咧，又系呢个月底放假，咁佢又咁啱见到我嘅监表咧，又系呢个月底放假，咁啊诚邀我一齐去美国玩。 哇！ 跟住我即刻吓，你问我啊？唔系，即系我话俾你听，我拒绝咗啦。哦，咁嗰个女仔本身系一个人定点啊？佢话唔系噶，佢本身咧就同屋企人去美国探亲嘅。跟住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咁你都有屋企人陪你去探亲？喂，咁阿青啊，乌嘉伦，你真系评下你啦。你一个家庭聚会，你会唔会叫一个三唔识七嘅男人一齐去先？ 正路就真系谂唔通嘅。 系啦，咁我就谂唔明啦。 会唔会唔系三唔识七先？ 喂，咁。冇关系噶，同 但系都真系举例系啦。你假设你去旅行同屋企人去， 咪咯？ 你会唔会邀请一个？就算嗰个系好朋友咁先算啦。 即系你会请乌嘉伦去啊？即系如果同你爹哋妈咪去， 我举例请乌嘉伦。 我举例我同你好 friend 先算啦。我举例我单身嘅话同你好朋友，就算呢个身份，你同你屋企人去旅行，你都未必邀请我啊嘛。 咁当然，咁当然 系咯。 但系之后咧，我以为佢乖乖拒绝咗之后咧，咁啊完事啦。点知呢个进击的女孩子咧又再出击啦。佢上。上个礼拜咧就同我老公讲，哎呀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出一出嚟陪我食饭啊？ 你要扮到咁衰嘅真系， 佢本身都系咁衰，我哋 都系咁样 丑化晒。唔系，其实呢啲真系妒忌啊！我想讲啊， 佢都话佢讲佢最近妒忌嘅情绪， 所以而家我深深体会得到啊，系 嗱。跟住嗰个女仔咧就同我老公讲话，哎呀出嚟陪我食饭啦，因为咧我个美国签证咧有啲问题啊，咁我心谂。你美国签证但系你做机场噶，呢啲嘢应该系你知识嘅范畴啦，点会有啲咩问题咧？ 咪先，你话陪我出去食饭， 系 因为美国签证有问题， 系啦， 咁同食饭有乜关 系 啊？ 佢话就系叫我老公帮佢睇下有啲咩问题，咁已经有一个好大嘅问号，你自己都系做呢一个行业，点解你要叫我老公帮你睇咧？ 即系纯粹真系搵个藉口约， 系啦，然之后咁我老公又傻猪猪咁样就，咁好咧，一齐出去啦，咁样出咗去之后咧， 有餐饭食啊嘛， 系啦， 但系怕就怕越食越饿咁解。解啫， 你 怕就系怕食完之后有啲咩发生咁解啫， 就系啦，通常 系啦，嗱，可能佢希望之 越讲越担心添啊， 系啦，越食越痛啊，系咪？ 心啰啰挛添，死火，讲到气咳添，弊家伙。 跟住之后咧，咁嗰个女孩子咧就话：，唉，我都唔知点解咧，个美国签证系咪自己申请嘅时候咧睇漏咗眼啦？总之而家咧最后就不获批准，咁我就去唔到美国啦。咁我老公就话：，咁你同你屋企人去噶喎，你爹哋妈咪咧？佢哋冇问题噶，佢哋去到噶，系得我一个去唔到噶咋？ 净系得我一个喺屋企啊！ 你明明呢系个老千局，真系个老千局。 我又惊夜晚有人擒嚟。 其实分分钟佢嗰个戒睇住你老公攞咗佢先跟住。 系啊，然之后嗱，呢个系我嘅猜测。 同一时间。 系啦，冇理由刚刚遇上啱啱之后，呢个女孩子再一次进击咗。唉，咁横掂，我而家又冇地方去，你又冇地方去，不如近近地台湾、日本、马来西亚都谂谂佢咧。哇，你知唔知我真系嬲啊！然之后我老公仲要乜嘢咧？仲要问我，其实你之前咧咪就叫我自己一个去旅行嘅，咁其实你都会担心我闷噶嘛？不如我同呢个女仔一齐去啊，得唔得啊，老婆咁？佢问我， 你老公竟然问得出口？ 系啊。哇！你明我即系呢排我真嬲到一个点啊！ 哇！呢一个局咧，真系可以慢慢翻嚟拆解一下吓，转头翻嚟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哇！喺真系一个新闻翻嚟之后，我仲消化紧 Abby 老公嗰单嘢。 头先新闻时间 ，Abby 怒气仲喺度发。 咪因为我喺度谂紧，其实即系你老公都坦白得可爱嘅，即系因为嗱，我哋事前讲翻重温少少，就系讲句即系最近身边一个女同事啊，都几主动啦。先唔好谂下个女同事有冇咩机心先啦，纯粹话想搵旅行伙伴 ，OK？ 咁啊，美国咧要本身同屋企人一齐去嘅，咁啊最后尾话签证搞唔掂，唔紧要啦，屋企人飞咗去美国之后咧，自己啊单独咧就留 Abby 嘅老公咧，就希望组成一个二人同行啊， 近近地 系啦，星马泰、台湾咩都好啦，总之日本啊、韩国啊，你想去嘅地方啊，我哋凑够 够两个人嘅话都可以去一去。咁于是乎老公仔就翻嚟话请示一下老婆，话你觉得点样样咧？老婆，哇，真系呢个举动系我哋男人嘅典范，可以话系。 梦寐以求系咪？等咗好耐，冇呢个机会。 呢、這个唔系梦寐以求，即系我话男人嘅典范，就因为佢对老婆嗰个嘅坦白度。 系啦，如果我系老公，我应该唔会同 系啊，100%噶，可以话。 喺我未表态我嘅答案之前，我想问阿清，如果你系我，你会点答啊？ 咁就梗系唔俾佢去啦。 但会唔会嬲咧？定系你会好冷静咁同佢讲？ 咁我觉得又未必要嬲住嘅。 我觉得如果佢肯咁样同我讲嘅话， 系咯， 我又未必嬲得落嘅。 即系你会觉得，即系好鬼可爱啊！即系搣佢面珠，你真系好可爱。 咁佢同你讲啫嘛，其实我谂佢同你讲都有原因嘅，即系一方面 唔系几中意呢个女同事。 我觉得未必系，我觉得有时候咧系想卖乖，即系咧佢想话俾你知，哎呀，我其实真系好乖噶，我话俾你知。 心计啊！ 可能其实即系唔系嘅，咁赚分啫嘛，即系话俾我老婆知。 做咩打机啊？ 系啊， 做机 啊？系啊，喂。你知唔知嗱？同第二个 打上老家 嗱，如果你娶第二个老婆，未必需要赚分。娶阿 Abby 要嘅，佢平时咁样赞 like 嘅 concept 系一样嘅。 以你呢一波，我又帮翻你。 系啊， 你做得咁快嘅、啊、 你谂下平时佢扣分扣得几狠先得噶，你明啊？平时阿 Abby， 你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同佢吓一齐嘅话，要有偈倾，要记得个三个字系咩字啊？ 对唔住啊嘛。 咪系咯，咩都好啦，要倾偈之前讲对唔住先啦。你要讲啊，无论我做错又好咩都好。咁你谂下， 要赞 平时咧嗱，平时你扣埋咁多分，我呢啲唔即系赚翻嘅话。 你当理数咁 样储，唔系啦，真系去唔到旅行啊！我想话你知辛苦啊， 死啦！但系我真系嗱，我又冇发问嘅，但系我有少少会俾翻个问题佢。你觉得需要问我咩呢条问题？有少少空嘅我个语气。 我就想问下， 但系呢件事上面你妒忌啲乜嘢咧？ 唔系啊，我 因为你老公又冇同佢去，而且仲要一五一十咁样讲晒俾你听。其实冇妒忌嘅必要。 最妒忌嘅就系 上面。 咁人哋 flirt 你嘅时候，咁你竟然。即系接受人哋嘅 flirt 之余，仲要邀请埋，不如今晚我同你一起去旅行，我问下我老婆 O 唔 OK 先咁样。咁我心谂吓，咁即系你对呢个女仔系有意思啦，即系我当你真系好好朋友嘅时候，咁你结咗婚啊嘛。 但系你谂下，你之前都同异性单独去旅行，嗱、佢都批准咗你去， 但系嗰个系同性恋。 又唔同讲法系咪？ 但嗰个男仔系同性恋啊嘛，咁唔同嘅，即系我当同姊妹去啊嘛。 佢呢个女仔都系 lesbian 啊， 女得好紧要啊，俾你知呢、這 个咁啊， 真系真系比我更女人，更识娇嗲佢，真噶好恐怖，所以我而家真系好嬲。 嬲咩啫？佢都冇去。 唔系我嬲，系因为我着紧佢啊嘛，所以佢应该多谢我。你明唔明啊？ 即系咁，佢发脾气嘅话要讲多谢，要同佢倾偈嘅时候咧要讲对唔住。我又学识多一样嘢啦，今日。 不过我觉得喺爱情上边嚟讲，妒忌系真系都几辛苦嘅一件事。有阵时候因为你系咁盲目咁样妒忌咧，其实你妒忌唔嚟嘅。如果即系等于开初阿乌嘉伦讲你嗰、那个朋友咁样啦，佢个另一半就好即系要做啲嘢嚟令到试下个男朋友系咪妒忌。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其实佢知道你个性格系咁样嘅，咁唔通佢又妒忌？咁你可能平时你同人相处，你就要就住咁样，又真系斩搞嘅啫。 系咪头先我咧一听阿 Abby 讲咧，即系其实佢自己或多或少都唔系好清楚自己即系妒忌究竟系一种点样样嘅心态。即系好多时候嗱，我首先问下你哋啊。咩叫妒忌先？你哋觉得？ 如果嗰个对象系比我好嘅条件嘅时候，咁我就会有少少介意，同埋会同佢比较咯。 系啦，即系通常你睇住一个目标嘅时候咧，你对佢系有敌意嘅。 嗯。 咁咧，甚至乎咧，你会觉得咧，你睇到嗰个人可能咧或多或少系比你好啊，无论系讲紧真系能力嗰方面啊，定系运气嗰方面，总之你就会觉得咧好不安啊，甚至乎有啲唔屈服嘅。咁呢一种就系妒忌嘅心态啊嘛。咁、而通常咧，即系你会出现妒忌呢个状况，就系因为即系可能第一啊，某程度嚟讲，对方同自己或多或少系有啲似嘅，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咧，阿 Abby 就好明显都系啦，即系因为同样地你哋 share 紧啊，即系唔系 share 紧 咩啊？即系啲啊， 当事人咧，我要讲 啲乜嘢先？而家 Abby 系 而家 Abby 而家你系嬲啊，定系我要同你讲嘢啊？你要先讲对唔住， 先讲对唔住先， 对唔住啊！ 你 讲 乌嘉伦，你都要讲对唔住先啊！ 系啊，我要同你讲对唔住啊！咁啊，如果唔系倾唔到偈落去啊，大家要明白呢一点。系依家呢一个系节目嘅规则嚟噶，我想讲啊，大家要待住呢个 keyword 要倾偈落去嘅话，咁即系因为真系当事人就牵涉系一个男性啊嘛，系咪先？咁而某程度就 Abby 头先眼红就眼红在咧，就系、是，咦？对于一个咁嘅异性嘅邀请咧， 佢嘅老公竟然冇当面拒绝，都不得止，仲要系反而咧翻嚟请示自己先。嗱，虽然我头先讲就话系暂婚啫，咁但系佢觉得呢个老公竟然冇当下作出一个嘅拒绝决定回应咧，佢觉得实在系处理得不太周到。 佢会觉得一定系有啲嘢添。 冇错，咁所以 有威胁，我觉得呢件事。 哇，竟然有威胁？ 有啊， 就是、有威胁先会妒忌嘛， 系咯。 唔系，但系我话 Abby 喺 Abby 嘅身上面出现威胁呢两个字，我从来谂都冇谂过。 好似硬朗咁样样，我觉得几硬朗。嘅女仔 咩啊？我喺我眼中去睇 Abby 真系靓字嘅咋，我从来冇谂到佢系有威胁呢两个字出现嘅，你明唔明啊？我而家就深深感受到，原来再美若天仙嘅女子都系会有威胁嘅时候啊！被哇，真系好难得啊！今日我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通常咧，即系点解会感觉到即系一个嘅叫做妒忌呢，即係某程度係因為呢一件事呢同你嘅相關度呢都係比較高嘅。咁我諗呢一件事亦都係啦，即係又係都係去到你嗰個嘅另一半嘅身上面啦。咁嗱，其實我覺得通常呢反而要諗嘅嘢就係話，當有呢一個嘅妒忌出現嘅時候呢，你點樣去自己去正視呢一個嘅情緒嘛。好多時候呢，嗱，做男人真係好難搞嘅，即係嗱，如果你問我嘅話，假設即系唔好话阿 Abby 嘅老公啦，我同你讲话有另外一个异性出现先算啦。就算系可能你纯粹自己观察嘅啫， 系 你无啦啦吓起坐上嚟，或者你无啦啦嗰个妒忌心浮出嚟嘅时候，个男人可以做啲乜嘢嘢去安抚你，令到你诶唔好吓呢啲醋咧咁。即系你觉得可以点样做咧？ 如果 Abby 呢个例子系唔可以做准，系唔成立，因为系佢个男人令到佢妒忌啊嘛。所有嘢都系佢嘅男人讲俾佢听噶嘛。佢男人如果 即系全部系佢嘅责任， 系噶。你我觉得嗱，如果譬如可能，即系如果你系为咗个老婆好，其实你自己私底下拒绝咗，或者你自己解决咗咪算咯。我觉得唔需要 唔俾佢知啊。 你唔知道老婆系个躁情啊，仲要 吓系唔系咧 ？Abby 你系咪一个躁情啊？ 躁情嘅时候，你仲要讲俾佢听。咁咪增加佢嘅负担，咪带烦恼俾自己咯。 系喎、 哦，系啊，成件事都系好奇嚟噶。所以佢老公做呢件事，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会唔会其实系因为佢平时冇嘢值得我妒忌或者系呷醋，所以佢特登揾呢一个？ 佢冇嘢值得你妒忌咩？你之前都讲好多噶啦。 喂，唔得嗱，你要快啲道歉先。我同你讲，如果冇你倾唔到落去， 我唔系男人。 你话 唔系男人可以豁免嘅咩？原来系 你上集先至讲话，你点解要夹硬要个男人讲对唔住你？话你唔会嘅，你而家呢一集已经转晒台啦。 原来呢个 rule 系咁样样嘅。好啦，咁我依家收翻埋先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嘅时候呢，我就喺度一路喺度諗呢，究竟 Abby 啊，头先佢就讲话佢妒忌啊，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当有其他女士啊邀请佢老公去旅行嘅时候，即係个妒忌喺边度。因为嗱，即係我认识嘅 Abby 其实佢都几自信满满㗎嘛，对自己吓、啊。即係我。 渔夫有术。 係啊，渔夫又有术，一仔都存在佢掌握之中㗎嘛，佢系。 咁多赞美嘅说话真係开心，你 继续讲 你继 续。係啊，咁好难想象到佢系无啦啦会妒忌其他女仔。咁我喺度谂紧，究竟个妒忌系源自边一度咧？即系嗱，因为通常你妒忌得一个女仔嘅话，或多或少都系因为嗰、那个另一半吓、啊嗯、对嗰个女仔做一啲嘢、 啊， 甚至乎可能着紧过吓佢对身边其他事物，包括埋自己添嘅。咁我就想知道，其实有冇呢一样嘢出现先喺你身上？ 有，真系有， 都有啊。 因为其实咧，曾经咧，我觉得我老公对呢个女仔嘅关注度咧，比我更甚嘅有一段时期。因为我老公咧系习惯咧，譬如有啲信息响咧，佢唔会即刻复或者即刻忙嘅。即系 even 系我 send 俾佢嗰啲，你今日喺边度食饭啊？嗰啲咧，佢完全唔系即刻复嘅。但有几次咧，我喺屋企啦，然之后佢 message 响，一望我就见到系嗰个女仔个名，佢即刻秒复喎。 哇！ 即系即刻。揿完之后 send， 然之后噔即刻拎起手机又再揿，咁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平时我 send message 俾你，你都唔会咁啦。同埋呢个女仔咧，真系个时间久远都好紧要。其实佢系识咗都我谂二年计噶啦。然之后咧喺呢一年入边咧， 二年计 系 青梅竹马，其实佢哋即系整翻咗 first of May， 使唔使啊 ？When I was small， 当年嘅时候系。 盘古初开嘅时候，冇咁耐嘅，系啦，几年啦。咁之后咧，因为呢个女仔咧喺个情路上面都比较崎岖啲嘅，成日可能拍一段好短时间嘅拖咧，就会俾个男人真系有劈腿啊，或者即系飞咗去，然之后识个第二个咁。每段佢都好受伤，然之后咧，佢每次打俾我老公咧，我老公系即刻掉低晒所有嘅嘢，然之后出去陪佢食饭饮嘢。有一次系更加掉咗我喺屋企，然之后老婆唔得闲啊，你自己食杯面好啊，买饭盒就好啦，我赶住出去啊咁样。 哇，你老公睇怕唔想做人，唔想活落去咯，应该系忽然间起义起上嚟嘅，点解崛起啊？ 但系佢每次佢老公出去见嗰个女人，佢都知道。 系啊， 间唔中啦，但系佢同我讲嘅名目系咩咧？我有个好朋友又失恋啦，我出去陪佢啊，咁你都明啦，失恋呢啲嘢可大可小噶嘛，系咪先？我出去安抚下佢先咁。咁我，唉，咁人哋失恋咁惨，咁我说当咯，你去陪佢咯。反正你咩都冇。 但你知嗰、那个，你知嗰个朋友系女仔嚟嘅。 我知道，但系我唔知系佢嘛。 哦、 我事后就知啦。 咁唔使咁恶嘅，收翻埋你嘅怒火，我都系随口问个问题啫。 我想 呢 个眼珠跌落嚟咁滞啊！ 我知道你烧着埋我咧，咪在，即系我感受到你嗰股嘅怒火噶啦。 讲呢个咧，我突然之间记得我以前咧，即系都几耐之前啦。咁又系咧，拍紧拖嘅时候啦。咁唔知点解，因为嗱。呢、這个真系好奇怪嘅，咁我个嗰阵时个男朋友又系成日都突然之间有一排又话要陪失恋嘅朋友咁样样啦。 男仔女仔都系女仔啊？ 我开头冇问，但我后屘就真系我觉得点解咁密嘅，咁我就系问佢系边个，咁佢就讲咗俾听，其实是一个女仔嚟嘅。咁但系咧，每次嗰个女仔又系即系唔开心啊，或者你知失恋其实好低落噶嘛，有阵时有情绪嚟一嚟就嚟咁样样啦，就会打电话俾佢又喊啊又剩啊咁样样嘅。咁我其实我嗰阵时我又唔开心。我唔知嗰啲系咪叫妒忌，但我系唔开心嘅、我一嚟觉得啊，点解我会觉得系点？喂，你个朋友系咪冇其他朋友嘅啫？点解 个唔揾我？ 系点解成日失恋都要揾啲男人嚟到去舒缓去倾偈？你冇姊妹嘅咩？ 佢真系揾男人啊？定系就系揾你个男朋友先？ 我唔知佢有冇揾其他人，但系佢揾得我男朋友好密咯。 佢哋冇 friend 噶， 佢哋 friend 嘅。 O K。 咁但系问题系，你明知呢个朋友有女朋友。咁你又失恋，咁你又唔系冇朋友，咁点解你一定要揾佢倾？ 但我又咁样讲喎。 嗱，你讲起呢个，我又真系系会令到人哋嘅另一半好唔开心。 系啊，会乱咁奇解。 不过点解我男朋友又咁关注你嘅？即系好似哇，我一唔开心即刻要扑到出去，喂，失恋大晒咩？真系，你仲有个女朋友喺隔篱噶嘛？ 咪系咯， 系啊，呢个即系扑 出去， 扑 出去个感觉好似交居屋表嗰啲啊，最后一秒哇，即系扑入去个门口度，得埋咁样。 我又唔系 交居屋表系咁样， 我又唔系妒忌，我只系觉得好唔开心，同埋我觉得你系咪同佢有啲嘢？ 哦，唔系呢个可以答到你喎， 竟然 系啊！即系因为其实我首先想话咧，我自己身边有啲女仔朋友咧，都其实当佢唔开心嘅时候咧，系倾向会揾男仔倾嘅，或多或少都会，尤其是嗱，通常都系个前提系 friend 嘅，即系咧可能咧以前已经有啲乜嘢感情上又好啊，或者生活上又好一啲有困难咧，佢会觉得我信得过你，我觉得咧同你倾嘅时候好似有个依靠，所以佢会倾向揾男仔倾，同揾姊妹倾系唔同嘅，咁所以点解有时候有啲女仔会倾向去揾男仔倾呢啲问题？嗱，讲咗呢一 part 先啦。咁而调翻转，点解男仔会可以劈低手上面嘅嘢去帮呢个女仔呢？因为男仔有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保护角色上身啊，即系遇到需要受保护嘅东西嘅时候咧，佢系嗰个想法咧就会突然间会浮现涌上嚟嘅时候咧，佢就会不顾一切去。咁尤其是咧，嗱，佢唔系唔重视身边嗰个吓、只不过佢就系觉得当前呢一下即系。 要解決咗嗰個事， 消防員啊、警察上身，我哇有個賊或者哇有火喎、啊，而家要救火喎、啊、咁，咁佢就首先咧就覺得屋企人咧或者另一半咧，你喺屋企等我。我做完我要做嘅嘢嘅时候， 好伟大， 我会翻嚟。 Objection， 法官大人，呢铺真系 反对无效。 咁即系如果你嘅另一半同你讲到明，你出去安慰佢，我就会好唔开心。你系咪都会照去啊？ 唔系嗱，我讲系讲个心态啫。咁当然你话系唔系恰当系另一回事啊。即系我话俾你知，好多时候男士就系、是，即系尤其是嗱，唔好话嗰个系男定系女先啦。咁啊，好多时候即系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有需要嘅话，嗱，嗰个男人都系咁样。掉低嘅，即系假设我身边有个猪朋狗友，忽然之间佢话佢唔开心啊，失恋又好啊，俾人炒鱿鱼又好，咩都好啦。咁我老婆喺屋企话，喂，今晚要凑仔乜乜乜乜。咁但系有时候男人嘅决定就系话，唔系，我而家兄弟有事，我要冲出去睇下佢咩事先。咁都系咁样 样 嘅情况。嗱，不过我想讲咧，头先因为失恋呢一个 case 咧。 系危险嘅。 系啊， 喊下喊下就会扑喺个膊头度， 真系有啲出体咧。 我 agree 嘅呢样嘢，我 agree 嘅，因为 喺佢膊头度系咁喊啊。 我身边系有啲嘅 friend 咧，系喺呢一方面领领地嘢嘅，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佢同呢一个所谓失恋嘅好朋友啦吓，喺安慰下安慰下嘅过程入边咧，就安抚起来啊， 发现自己爱上埋佢。 其实嗱，其实咁 好危险咯，所以咪 爱同埋怜悯咧，真系有时候系一线之隔。有时候咧，你见到呢个朋友咧，即系佢咁唔开心咧，你想去安慰佢，咁你于是乎咧就会有一啲较为亲密嘅举动，但系嗰种系唔系爱咧？我觉得真系要分得清楚，因为嗱，我即系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啦。我呢一个朋友咧，佢嗰阵时候就真系用一种即系叫做安慰嘅心态咧，就系即系可能对呢一个女仔吓有一啲亲密嘅接触。佢哋冇话发生啲咩关系嘅，冇嘅，但系喺个过程入边都有揽下，都甚至乎有锡嘅， 吓 最多系锡嘅啫。 我当系你个朋友， 锡埋啊。 因为嗰阵时候个女仔觉得个感觉系咩咧？ 就系、是、我觉得你好似我男朋友。 唔系，佢觉得佢 依靠 系啦，佢有依靠，同埋佢觉得咧，不知不觉之间咧，对于呢个朋友多咗一种嘅爱意啊！ 阿青拗到头发都甩啦，你见唔见？ 各位女士，以后你个男朋友话要出去安慰啲失恋嘅女士咧、啊，安慰到要锡噶， 用条绳绑住个男人啦、 啊。唔系咁啊，冇一足高打沉一船人。即系头先我讲嘅系一个个别嘅例子啫。咁有时候你真系朋友有事嘅话，真系需要你帮手啊！大家又冇谂到男女之间净系只系存在爱情啊！咁啊，时间有限，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